还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赐富牌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好，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想健康想长寿，那么我们就要了解以威胁我们生命的危险因素是什么。那么造成我们人类死亡的第一大杀手，第一个危险因素呢，就是高血压。那么我们在最近的节目里面呢，就讲述了一位画家李可才的故事啊。故事呢是由张正主任呢采访李可才的夫人啊，李女士来叙述出来的这个故事。那么李可才呢，就是从一个高血压的一个患者，最后呢发展到了发生了一次心梗，2次脑梗，最后呢就是一个清醒的，但是呢是一个全瘫在床上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李可才还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呢？我们今天继续来听张正主任的采访。 然后接着是1月17号中午，就是那天中午吃完午饭了，我说就中午嘛，冬天冷，你想都1月份了吗？我说再过15天咱们该过春节了，我说咱们好好的，一定好好的等着孩子回来。然后我说呢，你那个什么千万别有闪失，我说呢你有什么事不舒服你就给我挤挤眼儿，我问你就给我挤挤眼儿。他说他点点头挤挤眼儿。好，我跟他弄完你了，我说中午趁着最热的时候，屋里开着那个电暖气27度，我说我给你洗个澡，我每天保证给他洗个澡，因为他在床上躺着，然后每天给他洗。我洗澡的时候，我就再出来把那个他的餐具弄好，他清理完了，就19号那天，然后我这边也那个给他弄好水了，端进去一个哟。这腿就掉到床边，就那么当了嘛。床边就这个关节就等于卡在那个床边上了嘛。等于这条腿在床上，这条腿在床下。 掉下来， 什么时候掉不知道，也可能我刚走完过去，反正我记得我弄完血之后前后最起码是半个小时以上的。我这一抱我才知道，冰镇的那条腿呀，吓坏我了，是冰镇的。我让我妈，我说妈妈你快过来，妈你快过来。我妈说怎么了怎么了？我说你摸摸他这条腿，哇。老太爷急了，说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进来说他的腿当了这个床边上，就这么当了的。我就拿着被子给包上，以后 得揉揉。 你先等我说，隔半个小时以后我们俩再来看，还是那样，就等于没缓。我说不能这么等，我说咱们俩给他按摩一下吧。我说你啊，这样的，你给他按摩这个腿，我给他按摩脚心，让他缓过来。我们俩就坐在那儿。游了1个多小时，将近2个小时，我就没事就老搓那个脚，那搓，轻松搓。我妈就给他搓这个腿，搓这条腿。我说你别使劲搓啊，千万别使劲搓。我淤血了，轻了，我要使劲搓，越搓越厉害。人都说要轻轻搓，我妈说是，我轻轻给他搓，搓了将近有2小时，就2个小时左右吧，恢复了，跟咱们这次有粉红色的感觉了，恢复了，脚也暖和了啊。您听着，这个时候都几点了？您想想。折腾来折腾去都已经是晚上8点来钟了，这时候我又给那个 大夫打电话，大夫说像这种状况你也没什么任何异常的话，你也应该带他上医院来看一看。 对对， 大夫跟我讲的， 明确一下咋回事。 哎，我呢就是什么，我一个人我就说了，又是晚上了，然后又八点来钟，我就想我又不折，我又累一天了，说实在我累，然后我想着算了吧，他也不发烧也没有异常，而且腿也缓过来了，我这不也想着缓过来了，结果呢我临睡觉前12点了，我妈都睡着了，我把我妈又叫起来了，腿上就开始出现了稀稀拉拉的那种小不点的淤血的斑点，就像那个小鹿小梅花鹿的感觉，是小的小不点，不多，这有两滴的，这有两滴的，脚背上有两滴的，不多。这是头一天晚上啊，完了等到第二天了，我又给它揉开了，我们俩等于我把我妈叫来又给它揉开了，脚又热乎乎的，揉开以后又跟正常人一模一样，然后她也没有觉得难受。第二天我一量体温，不每天都量血压吗，一量体温稍微高点，37.6度，哎呦，我说每次都是36度几，怎么37.6度有点低烧啊，哎呦，我说是不是他有点那炎症，是哪有炎症，我说这个腿带的吗，不这样，这腿没好好的，我就想是不是他的内部有什么问题，哎呀，是不是因为这个腿的内部有什么问题了，我想不行，我得给吃消炎药吧，我就给他吃消炎药，吃那个头孢氨酚3片的消炎药，不敢多吃，上面写的最低量是2片，给他吃2片，又给他吃了点药，这点饭吃的那个消炎药，这么的，完了我就时常观察他那个体温，给他捂脑袋什么都弄得挺那什么的，完了呢，到了晚上以后，又涨了一点， 体温又涨了， 又涨了一点，37.8了，哎呦，我说妈，我说 他那人也是昏迷， 不昏迷，但是只嗷嗷叫。 说不出来， 他难受，对他难受，他疼，他难受，我不知道。然后汗珠子就从脑袋上开始出汗珠子，就在叫。哎呀，我说老李，你别叫了，我都累死了。我说你叫什么？哪不舒服？你给我挤挤眼儿啊！他就给我叫叫，就这么叫。后来我说你那腿我都给你缓过来了，没事了，不是腿的问题了，没事没事了。我说咱们好好在家，这不说好了吗，要过节过节吗，我说你千万别再闹了。然后他就到半夜了嘛，我那天正好还叫了一个朋友是搞中医的扎针灸，我那会儿跟他约好了，我说你看我们老李能不能扎针灸缓过来，哎，然后后来他这一进来告诉我了，你必须得叫120上医院去。我说啊，我干嘛还要上医院，他说你看这条腿我扎不了针灸，这时候这个腿已经变成紫黑 淤血了， 紫黑紫黑，整个这条腿是紫黑了，紫黑，脚也紫黑的，然后一量是38.2度了，哎，38.2度已经高，算高烧了嘛。大夫一看，你赶紧送医院去吧。当时他已经跟我讲，后来我还犹豫呢，你别犹豫了，你他给我打电话，是不是他就不走？那个大夫不走，那个扎针灸大夫，你赶紧给打电话，赶紧打电话。我这时候没办法，被他逼了，我一看都12点，我打啥电话？我就不想动了。完后来呢，他说的那个，你赶紧打电话，我就打了，被他逼的没办法打电话。 送到医院都几点了？ 送到医院是12:50，是还是1:10左右？ 1点多了 。然后 那就赶快又急救。 急救就急救，把那个大夫叫下来了。那个当时是叫杨晓东那个大夫，他在，他值班。 这去哪？也是海军吗？ 海军总院，还是因为我只有认识海军总院呢。 那这个也进 ICU 吗？ 是。当天晚上没进，是第二天早上进的。 哦。 第二天早上进了以后，第二天早上进完 SNU 以后，跟那个医生马上就找我来签字，干嘛？说要给他做手术。为什么要做手术？然后呢，我说他这个大脑出血了，不能做手术吗？他说有两种办法，要做手术。那我说我不做手术。 是什么什么问题要做手术？做哪个部位手术？ 做哪个部位？ 诊 断？是做腿。 腿。 然后他说这次你是什么病进来的？发高烧38.2了。他说那就是这个腿带的。我这腿还能发烧？他对。 坏死。 对，他说对，您对说的非常对。他说如果你要再来完来，明天早上你再跟我说来，我都不接。哦，那为什么？他说因为你知道这个血液发展的很快， 对， 已经发高烧了，说明就开始要发起来了，一旦发到39度，我不接你，我不接你，再上哪你都不接， 很危险， 就说明这个人已经要死了，就是说明就不能抢救，抢救也没用了，哎，意思告诉我，哎呦，我当时我说就这么厉害，说嘿，说你怎么不早来送，我说我发现的时候我觉得他没事， 哎，你没这个常识，这个 我当的是轻的， 这个你也哎，说这个过程 我 就觉得 算我无知嘛，我非常无知，我说我以为是轻， 那本身 本身不是一直都是那样吗？也想不到那儿去。 我本身也想不到那去，另外我按我的意思就是孩子摔轻了慢慢缓能缓好、啊、我想他是因为遇到那不流畅的慢慢我能缓过来。 那他当时那个手术的决策是什么？ 手术决策就是因为他那个叫什么，那 栓子 脑梗死栓在那儿呢。 哦，栓子 栓的栓堵塞了嘛，王他说这样的、 梗塞呢他是不走的，栓子呢就在那血管里面流动的、流动的，然后你在哪里停下来堵在哪儿，那管那一片那个组织就会坏死，他没血没氧了吧。 对，您听我刚才不讲那个在世纪台那大夫说不让我揉腿吗、说他那个腿上有好多血栓、两条腿上有好多血栓，我不敢揉腿。你记得我刚才说的这句话啊？但是我把这茬就忘了，我不知道。我那回到家也确实没给他揉腿，我就记住待会儿就揉脚，我妈揉胳膊，我揉脚，就这么的。因为不知道这腿上有血栓，这个印象也忘了，所以他等于控那个半个小时以上，我不说了吧，半个小时以上。等于那个栓子像你说的堵在那儿不动了，可我不懂，我以为是轻淤在那儿了，我就 那最后你就签字，这手术就得做。 故事听到这儿啊，我不知道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李女士是不是在听我们的节目啊。那么这个时候故事的主人公李女士一定是希望丈夫不要做手术，不要截肢。那么不要做手术，不要截肢，就是说我们这个下肢的这个动脉里面不要有血栓形成，也不要有游走的血栓流到我们下肢的这个动脉里面，把下肢的动脉完全堵死。那么我们人如何保持一个血液不是一个高凝的状态呢？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经常讲到的抗纤维化的方法和茶色素其实都可以帮到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的血液啊不是处在一个高凝的状态下，让我们的血液里面呢不是容易形成血栓的。为什么呢？因为抗纤维化，长期的坚持抗纤维化可以提升我们血液里面的金属基质蛋白酶和纤溶酶这两种酶的水平。那么这两种酶的水平提升了以后，那么血栓外面的那层纤维蛋白网就不容易形成，纤维蛋白网不容易形成，血栓也就不容易形成。那么血栓不容易形成，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就不容易被栓塞。那么动脉不栓塞，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下肢就不容易形成坏死，也不容易发生像李先生这样的情形，对吧？突然一下这条腿啷当下来了，然后呢就冰凉冰凉的了，实际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动脉的栓塞，然后在缺血缺氧的情况下发生了坏死。还有呢，茶色素呢，它有抗凝促进纤维蛋白溶解这样的作用，这样呢也能保持我们血液里面不是处在一个血栓容易形成的这种状态下。也就是说，我们长期的应用抗纤维化，长期的应用茶色素，就可以保证我们血液的畅通，保证我们血液里面不容易形成血栓。那么血管里面血栓不容易形成，血管就不容易被堵死。那么像李先生这样的下肢动脉完全被栓塞，形成下肢的这种坏死甚至截肢这样情形发生的这种可能呢，就可以被避免。李先生的腿保住了吗？是不是被截肢了呢？在下面的故事里，李女士讲述了一些什么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做他二十号那天等于一大早就给我 他我知道他肯定要术前要跟你沟通嘛，他没说这个手术怎么做。 他跟我说了，他说 就是要截肢吗？ 他说了，他说的这个那个还有一个那个搞心脏的神经的那个，他说这恐怕得截肢。我说为什么要截肢？我说我要保他，不让他截肢。他说这样吧，你在这还有一个小故事。他说你这样吧，如果为了保证不截肢的话，现在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协和和那个301。哎，我说协和在哪？我说我不知道，你想马上都快一点了吗？你让我再到协和，协和在哪？他协和在哪？在哪？哎呦，我那么老远，我那301呢？301在咱们这边附近，五棵松那。我说那就到301去吧。我又叫的120，你想这夜里一点了，你听我讲，然后就又等了半个多小时，将近40分钟，120来了，干嘛？我说到101，说他们这腿上要截肢，我不想截肢，我说到301看看吧。301有好多专家说是，说的通过叫什么美国一个先进技术，说从哪那个伸进那个管，就把他那个血栓就能给吸出来，哎，不用截肢。这不我就听了这句话吗？我就跑了301了。结果呢，到了301以后，抢了半天那个挂号，夜里都排队呀，挂号啊，妈呀，天哪！然后我说我们这有个急急重的病人，我说你看躺着要那个什么抢救的，完了那个护士给我的一个号，说你到那个叫观察室，叫观留室那个地方，让我上那儿去。我就拿这个号把那个病人我一个人呢推到那儿去，到那给推进去了。推进以后，后来过了一会儿，一个女的提了一个那个夹子过来了，怎么了这是？我说您看看这条腿能不能保住他。后来他这一看，哇，截肢！一句话，第一句话就截肢。我当时我想，我大夫，我求您，我说我从海军总院过来，就是想要保住这条腿。您看看有什么办法？说您这有先进的技术，有先进的医术，说能，你们这能把他这个腿能保住。他说我们这没办法，没谁告诉你我们这有先进办法，谁告诉我们这有先进医术啊？都一样的水平，截肢。我说要截肢呢，我就还回去吧。你从哪来的？我说我空军总院。 海军总院。 海军总院，对，海军总院。完后来他说的，看了半天，他说这样吧，你也别乱跑了，别跑了，再养两天，还养两天在那儿，然后呢再截肢。我那要是截肢的话，从哪截？从这大腿这儿截呀，还从哪截？他这能往上窜的，你知道这血液病，你知道吗？啊，他往上窜的吗？对，他如果要发展到这儿上，你整个这条腿都没有，你知道吗？告诉我，就得从这儿截。啊，我从膝盖以上截。我当时我就想，我算了，我谢谢你大夫，我还回去吧。我又等于又重新叫120，一直等到凌晨3点来钟，叫的120，又返回到海军总院。那个杨晓东大夫下来，那个急诊室那个医生不高兴了。堵在门口不让我进了，你怎么又来了？我说杨晓东大夫说如果那不行我还可以回来这儿来治。后来那大夫就把我堵在那门外了嘛，打电话给杨晓东说，杨大夫是你叫他又回来吗？啊，杨晓东原话是这么说，是我跟他说了，这条腿有可能保不住，如果保不住就得截肢，他呢想希望让他丈夫把那条腿保住，所以我建议他要到协和和301。如果说他们那边也同样这种方法，他是说要截肢，也可以回到咱们这儿来截肢，是这么的，我跟他说的原话。哦，他说那好吧，那你快下来吧，现在病人就在这个门外等着呢，就不让我进那个什么了，哎，那个急诊室了，不让我进。后来那个小小东过了有半个小时下来了，下来以后呢，赶紧送到那个病房先待着吧，8点半上班呢，说呢给我安排了一个病房，安排了病房以后呢，等上午8点半，他那个主任医生叫张昭君的主任医师，然后他是叫杨晓东，哎，来看房怎么回事？我就跟他讲，哎呦呵，他也说这里做手术，赶紧做手术。也根本不跟我商量什么要用什么办法治疗什么，不说了，就手术。过了一会儿，一个女的麻醉师来了，她说我是这里的麻醉师，我叫什么什么名字。哎，我一听麻醉师来了，我当时我的心里头就哭的呀。她说你别影响病人，说出来说出来说，我们就在楼道里说。她说的这个情况有好多种啊，给我讲了好多种，有在临床上就过去的有，因为他年岁大了，然后他问我心脏有没有病，他心脏有病，他60岁那个年龄心脏有过一次大的病，然后他心脏有病那就麻烦了，然后他还有什么，他房颤什么都有，早搏房颤全都有啊，他说那这就知道了，房颤等等，你把这个什么血栓末突断了，他说这样吧，做好准备吧，反正是我也尽力啊，我尽力，然后呢你签上字， 什么什么什么让我签字，什么什么一共签了有5篇的字。后来我签了，我说能保证吗？他说这个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做这手术了，有好多的都没事都过来了，我们只是说万一啊，说万一， 这个可以理解。 哎，我说啊，万一，我说那就这样，万一要我们要遇上了呢？那你别这么想啊，你要这么想那就别治病了，对吧？你送来不就想治病要保他命吗？现在医生跟没跟你说有两种方法，我们尽量去也学用那个管来给你抽，能抽出来你就能这个腿能保住， 就保住。 哎，如果抽不出来，所以呢你就得截肢，所以我们按这种办法，两种办法，所以呢我们等于那天晚上20号那天给推进去了以后，一直到晚上9点多才做出来，做出来以后就给我塞到那个 ICU 去了嘛，就塞到 ICU 那个病房里去了。 那时候没截吧？ 截肢了，已经截的那个时候截的少嘛，就在这儿截肢的。那个杨医生知道，我说他是老画家，我说你保住他，我说的真的很难得，这么大岁数他还想画画呢，他一直想画画。我说那个把他腿保住了呢，他恢复好了还能画画呢。我说我求你求你，我说那杨医生说这样吧，我也不敢跟你担保。 那如果就截了以后怎么样呢？ 截完以后啊，你看 啊， 结果就是这个骨头，这不有骨头吗？ 对对， 这个骨头这个地方啊，他没给缝好。 哦，感染。 没给缝好以后呢，等于住了是1月20号截的，之后是2月20几号出了院了，等于这个第一次手术这一过程过去了，让我出院，说的要出院，赶紧出院嘛，出院了。 我们收音机前啊，有高血压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合理的用药。把血压控制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高压不超过150，这是一个防止并发症发生的一个必要的和重要的手段。那么同时呢，所有的高血压病人哈，这个时候呢，您的血液呢都是处在一个高凝的状态之下的。有的人长期的高血压呢，尤其是有房颤啊，这样的听众朋友呢，那这个时候呢，您的血液里面呢是有很多血栓形成的，这些血栓呢都是在您的体内呢游走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呢，听众朋友呢可以在临床上呢用一些抗凝的药物，但是在应用抗凝的药物的同时啊，我们这个养生保健的手段呢是必须要用的。所以说呢，我们首先呢要抗动脉的纤维化，也就是抗动脉硬化，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用到抗纤维化这种手段，同时呢还要用茶色素来改善我们血液的这种高凝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血液里面的大大小小的这种血栓呢就不容易形成，血栓不容易形成呢，这个时候呢血管呢就不容易堵，所以这个时候呢听众朋友呢就不容易再次发生脑梗，同时呢就像李先生这样啊，也就避免了我们身体的其他部位这种血栓呢不容易形成。李先生呢是这个血栓呢堵死了他的这个下肢的这个动脉，那么我们身体的其他部位的动脉也是可以完全被栓死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别的组织器官呢也是容易坏死的，所以有高血压的听众朋友在控制血压的同时用抗纤维化的手段，茶色素的手段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所以请有高血压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有并发症的听众朋友，应该积极的打电话进行一个健康的咨询。 大家呢可以拨打这两部电话，那么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是8886-4427 8886-4427。另外从8月5号开始到25号呢，我们有一个养生之道提出问题您来回答，那么在20天的时间当中，只要您回答5个问题正确，将得到我们980元的健康产品。那么今天的问题由何云主任来提出。 今天的题目是老慢支病和纤维化有关系吗？一是有，二是没有。 好的，那赶快来拨打电话回答问题，8886-4417和8886-4427。互联互通的新时代，共享共建的新生活，分享你的健康故事，共圆健康中国梦想。讲故事，